因为他们都是非常懂得坚持又很隐忍的人。竹子呢，用了4年的时间，仅仅长了3厘米。从第5年开始，以每天30厘米的速度疯狂生长，仅仅用6周的时间就长到了15米。其实，在前面的4年，竹子将根在土壤里延伸了数百米。做人做事也是如此，不要担心你此时此刻的付出得不到回报，因为这些付出都是为了扎根。人生需要储备，需要用时间，需要用你不断的磨练来储备。在全新的一个月份到来的时候呢，也用这段话和大家分享，也谢谢那些在自己的生命当中一直坚持着自己的热爱做了很多很多年的你和我。如果你想点歌的话，我会非常愿意在今天晚上继续来帮助你。全新的一周呢，也希望通过点歌来带来好彩头。 And I'd be lying if I said I was okay about a girl, the one I let get away. I keep saying no, this can't be the way it was supposed to be. I keep saying no, there's gotta be a way to get you close to me. Now I know you gotta speak up if you want somebody. Can't let him get away, oh no, you don't want it.No, no, no, no, there's no home for the broken heart. No, no, no, no, there's no home for the broken. There's a girl, but I let her get away. It's my fault, 'cause I said I needed space. And I've been torturing myself for night and day about a girl, the one I let get away.I'm broken, no room to breathe, and I got no one to blame. No home for me, no home 'cause I'm broken. But a girl, the one I let get away. So you better speak up. You can't let him get away. Oh no, you don't wanna end up sorry the way that I'm feeling every day. Don't you know?You don't wanna lose that love, 'cause there's no hope for the broken. But that girl, the one I let get away. 换一个地方听这首歌，不知道你的眼前画面又呈现了什么。 Daddy Girl， 很多朋友在刷一些视频的时候经常会听到这首歌。被一个人深深的爱着将给你力量，深深的爱着一个人将给你勇气。 I think I 一天过一天，从不确定变成了答案。嗯，只想这样停留在只有你去的方向。嗯，每当你出现我身旁，就感觉爱情的重量，我越在意越难衡量，就越放不下，越不去想就越是他。这样 No I need you， 想等你放假。

城里只为你倾心，那回城那表演你留作纪念，不必害怕面对离别、哦、剪掉一束头发让我放在胸前，走到哪里都有你陪相随，脑袋都是你，心里都是你，小小的爱在大城里好甜蜜，小小的爱在大城里只为你倾心，脑袋都是你，心里都是你，小小的爱在大城里好甜蜜，后面的都是你，全部都是你，小小的爱在大城里只为你倾心，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圈缠绕所有对你的眷恋，那一种寸步不离的感觉，我知道就叫做永远。 好的，有时候人的情绪是很容易转换过来的，可能上一秒钟还觉得跌入谷底，但是呢这一秒钟听到了偶像的歌曲，一下子就觉得好像生活的光生活的亮又回到了你的世界里。对，就是相信自己，然后呢糟糕的时候呢想一些办法，哪怕是用点歌这种方式来验证一下自己是否足够幸运呢，我想都是给自己的一个很好的心理暗示。下面这首歌呢从昨天开始我看这位朋友就在点播，所以今天晚上特别为你带来了，不知道这段时间你在经历着什么，但能够想象这首歌应该可以帮你在心理上化解一些。冯大若先生你好，你说现在经历的困难以后一定笑着说出来，所以你要点播的是送别。好吧，我们送别了七月，也希望送别内心中和七月有关的哀伤。送别送给你，下半时段见。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壶浊酒尽余欢，小别梦寒，清浅绿酒一杯，声声一滴醉，问君此去几时还，来时莫徘徊，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壶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

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7，适宜穿薄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展览和讲座方面。迪士尼第一部动画电影《白雪公主》、日本动漫《七龙珠》、《名侦探柯南》和《海贼王》。前天上午，近40名小记者来到了国家典籍博物馆，来参观动漫原画特展《一支铅笔诞生的世界》。在参观过程中，小记者们不仅欣赏了首次来到国内展览的400多幅动漫原画，了解了动漫诞生的过程，还在被还原的1930年迪士尼画师工作间中当了一把漫画师，现场临摹了自己喜欢的动漫原型。枪炮玫瑰沈敬东个展将从8月5号开始在樵夫芳草地举办。作为一名60年代出生的军人和艺术家，沈敬东喜欢把英雄主义和童趣相结合。这次个展当中，沈敬东将展示由军旅题材、童话元素、糖果质感和五彩光泽所构成的独一无二的艺术世界，其中大量展品是2018年的全新力作。观众还可以欣赏到英雄、小王子、朋友等沈老师创作的经典系列绘画和雕塑作品。讲座《现代艺术发生的话语机制》，乔纳森·克拉里的视觉研究将于本周日在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开讲。学者贺玉高将围绕乔纳森·克拉里教授撰写、贺玉高和沈宇冰合作翻译的艺术史专著《知觉的悬置》进行深入阐述。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晚上九点，带着伟大的爱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 妈妈，生日快乐，我爱你。 哎，哥们儿，没事的，你一定行。 亲爱的，我好想你，你要好好的。嘿，姐们儿，别哭了，明天咱们大吃一顿，我请客。宝贝，加油，下次考试一定能更好。 傻丫头，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 那些你说的，都是最动听的。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周一到周五晚上九点，爱得更久点。我要再说一遍，我爱你。韩丽主持， 我是韩丽，巧克力的丽，欢迎光临八月第一个晚上的爱得更久点。在接下来的整个八月31天里，都希望你过得顺心顺意。如果想点歌的话呢，我非常愿意帮忙，请登录新浪韩丽微博。下面这首歌是来自莫文蔚演唱的 I Do。是啊，这个世界上能够发自内心的愿意去做，答应对方，变成更好的自己，同时也越来越宽容，我想这都是岁月和爱赋予我们的力量。这首歌呢，今天晚上也是苗苗朋友要送给亲爱的他，祝你生日快乐。 摘满月带无名之间，缘分铸就的缘，有名字的眷恋，爱的观念，像海洋容纳了雨点，你承接我一切，爱的同心圆，请你躺进我指尖。 同心圆，让我逃进你指尖。相扶来世不求好处，寻常也很幸福。漫漫长路，爱是我往最初。I do, yes I do, 为了你我愿意。Yes I do, 爱有风声有春铺，莫失莫忘一生守护。 轻轻地尝一口你说的爱我，还在回味你给过的温柔。我轻轻地尝一口，味道香浓的说，我喜欢的样子你都有。我轻轻地尝一口你说的爱我，舍不得只会微笑的淡薄。我轻轻地尝一口，分量虽然不多，却将你的爱完全吸收。 是天才吗？这位听友，你喜欢的周杰伦，虽然你要的那首歌今天晚上没在直播间，但希望这首甜甜的依然会让你想起那些美好的曾经。对啊，那些回忆是用来做什么的呢？就用来在我们内心里觉得孤寂，觉得日子平淡，觉得好像自己没有力气的时候，那些曾经会提醒我们，我们有冲劲儿，我们还可以让生活变得更好。 微风摇曳，细雨也彷徨，留下飞舞群情深处，你我曾相遇的地方，你是否已化作风穿越时光来到这里，秋去春来，海棠花开，你在梦里，我不愿醒来。每条大鱼相遇，每个人都会重聚，生命旅程往复不息，每个梦都会有你。 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My little angel, I love you so. 好啦，今天晚上爱得更久点的最后一份祝福呢，是一位妈妈要送给自己的宝贝女儿的。这首歌呢也刚好是梁咏琪要唱给自己的宝宝的。 我也还在学习，每个心跳细胞却充满爱，以后你要自由自在，但永远记得有我等你回来。时间总是过得太快。 永远记得有我等你回来。哇哦，不要急着长大，时间总是过得太快。Call me, Estas, my little Sophia. Call me, Estas, 啦啦啦，你好吗？ 长大成人。好了，今天晚上的爱的更久点呢，爱的更久点呢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朋友的收听，稍后呢还是我在直播间陪伴你的两个小时的男左女右，有空的话我们一会儿见吧。 北京电台北广歌舞夏季送清凉，在八月的每个周三，新老会员来电订购商品享95折优惠，同时还可获30元购物积分，下次购物时可立减30元。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美好的生活离不开 美食、 美酒、 健康的养生品、 有品质的生活品、 有格调的电器。 其实远不止这些。